细头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好啦，星期一嘅每日健康一小时呢，喺9:09嘅时间，喺呢个26号啊 ,Boxing Day 嘅早上，就有呢位嘉宾主持喺度，就係、是、周少祥祥哥。早晨祥哥。 喂，早晨，圣诞快乐啊。 圣诞快乐啊祥哥。你都兴呢啲嘅。 圣诞快乐啊。呢个圣诞快唔快乐呢 ?OK 喎、我就冇好似教宗今朝咁讲啦，冇好物质啦，好物好礼物啦。我今年冇乜收礼物啊，唔知点解、可能经济唔好啦。咁喺啱啱嗰、那个圣诞节咧，即系平安夜啊、我就喺呢一个即系啲海边、海旁啊、海滨公园嗰度咧，听下啲人咧即系 busking 啊，即系嗰啲街头表演咧，唱下歌咁，跟住又佢又倒下数咧，好静静静地咧度过咗，就冇逼啊，冇出去睇啲咩灯饰啊嗰啲咁嘅样咯。 往年呢阿祥哥圣诞呢都好忙㗎，因为我哋搞好多营啦、有时又教人哋发财啦，有时又教人哋排毒啦。咁、今年呢就好特别啦，今年就因为下个礼拜先至搞呢，就所以 得闲少少。 得闲咗少少，咁平安夜嗰晚我哋搞咗嗰个私房菜呢，好多好多人玩到好癫啦，好开心啦，咁长日可以静下舒服下喺屋企咁啊，好难得啦，好理想，我嚟讲好理想，好舒服㗎、 可以陪下屋企人啦，即屋企就咁啦。咁即有时嗰、那个嘅气氛咧，好影响住，即系个节日好影响住我哋嘅心情。 系噶， 除咗节日之外咧，唱歌都想讲，天气都好影响我哋嘅心情。 系啊，香港啊都几好彩噶， 好好彩，即系真系好好彩。因为我见到即系上个礼拜、我一路喺度睇住嗰啲新闻，成个礼拜喺度睇啦，或者甚至乎前个礼拜喺度铺排，就讲紧个雾霾天气、中国内地嘅雾霾天气、即系嗰个严重嘅情况。以往我哋经常就讲天津啦、北京啦，即系雾霾会严重啲噶嘛。但今次讲华北地区之外咧，仲系有中国成个领土入边咧，有1/7嘅领土，咁多个城市都中晒招嘅。而家内地兴一个词语啊，长哥叫十面埋伏， 嗰个埋 雾霾嘅埋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十面都埋伏你啊！喂，真系好夸张个雾霾，点搞啊，长哥？ 系咯，系咪超标超得好离谱？ 爆晒标噶啦， 系咯，即系真系啊，都话咗噶啦，咁搞落去咧吓，迟早系咁样样咯，系不过系衰到几贴地咧，先至可以有得改善咧。真系中国人真系而家好惨咯， 系嗱你。长哥，你经常进出呢一个中国内地啦、因为你有时周围要去讲下、演讲下、一啲嘅活动啊，你要去参加啊咁，甚至乎啲工作啦咁。咁、你自己咧，经常都喺呢个地方度出出入入噶啦。你对于个地方嘅天气系咪真系我哋喺报纸见到咁恶劣咧？ 系啊，真系有时恶劣到好恶劣噶吓、我都去过石家庄啦， 哇， 山西啊嗰边咧，真系噶，即系污染得好犀利。我嘅经验就系咧喺嗰头咧，譬如喺街边啦吓，啲栏河啊嗰度，你一摸咧，或者落小巴嘅。时候摸一摸个小巴侧边诶啲扶手嗰啲啦，只手系黑噶。我啲朋友都话你一落雨咧，你白恤衫咧就变咗翻屋企咧就生晒锈咁嘅颜色噶。 嗯， 即系咁样， 即系好酸嗰啲。 系咯系咯，即系周围就系灰蒙蒙啊咁样样。我自己都未即系亲身经历过好恶劣嘅情况。 即系十面埋伏咁。 嗰日尾前年去上海又好好彩，上海前年咧就系好严重啊。但系啱啱我落机之后咧就冇事，啱啱避过咗， 咁啊好彩啦。 今年好彩啊，本来今年系而家应该系喺北京北方嗰头噶吓，改咗 改咗行程， 系啊系啊，是啊 如果唔系唔知点啦。 有啲人都话有钱都唔赚啦。啊！唔好去啊！ 我今日见到报章咪讲啦，即系命都冇啦，钱仲要嚟做乜啊？仲要啲咩钱啊？即系我见到今日即系中央咧，好决心嚟整顿下一啲嘅企业，讲紧一啲违规企业啦。即系点解讲紧话呢个月入边要停噶啦，要收档噶啦，即系唔搞煤矿啊，唔搞乜噶啦。但系都见到嗰个地方系超晒标、爆晒煲嘅咧，嗰啲空气污染指数。咁即系有人偷偷地啦，有人偷偷地排放，有人偷偷地做嘢啦。咁所以讲紧我哋而家就系即系话系最严啊，即系史上最严嘅呢个环保风暴。环保风暴嘅意思就系即系佢哋啲行动啦，就要打击一啲咧，即系破坏环保嘅一啲企业。咁啊有好多咧，即系嗰啲嘅管理层啦，或者一啲官咧，都真系被刑事拘留啊，即系问查，即系要整顿啦。工作上面咧，即系嗰个嘅即系企业咧个停顿啊，要。咁我见到呢啲嘅情况出现嘅时候，我都觉得真系要做。 你知唔知啊？而家佢哋呢一啲咁嘅环境风暴啦、 嗯， 最影响香港系边度啊？ 边度啊？ 我睇到啲报道啦，嗱，你话广东省啦，嗱，我哋喺广东省啊嘛，我哋受广东省影响最大啊嘛。广东省嘅空气唔系最严重啊，啊，即系比起佢哋嚟讲， 唔系啊，原来 唔系最严重啊，最严重系局部地区啦，譬如佛山。譬如有时东莞啦、 啊 啊，都未系咁近，但系我哋嘅水污染好严重、啊 嗯， 即系话我哋食啲菜啊，你食啲鱼虾蟹啊，你食啲猪牛羊啊嗰啲咧吓，即系喺呢啲地方嗰度养出嚟嗰啲咧，佢哋饮埋啲水，吸埋啲水咧系好严重嘅、 嗯。 本来咧随便噏啦吓，食通菜就系好健康嘅。 啊、通菜 系啦， 而家就唔得， 唔得啦，因为啲地下水咁污染咧吓，但系我去食啲通菜，咪由广东省嚟个咯，譬如咁讲啊，好彩而家冬天又唔系食通菜，即系咁咯。呢啲系睇唔到嘅，空气有时你又话哦望到啊好灰啊，吸到好唔舒服啊，但系啲水污染你点睇到？ 无色无味， 边条河边个水潭嗰度污染成咁啊？ 咪都可能有色添啊，唔系无色无味。不过嗱，北方就雾霾啊，南方就污染。头先你话广东咧，我见到报章亦都讲啦，即系河涌啊呢个地区咧， 就系咯， 污染系好严重嘅、 嗯。 虽然广东省就话最近咧会即系不停咁投放啲资源落去，希望喺2018年之前咧就可以将咧就系慢慢恢复到珠三角嗰个即系水嘅生态啊，水乡嘅生态。咁但系当然呢就听住先啦，即系呢个污染， 我又乐观噶。就系、是、你唔使做好多咧，而家呢个污染都减少噶啦。即系点解？因为啲厂搬晒啊嘛， 哦、 搬晒孟加拉啊，而家 慢慢走啦。 系咯，咁啊，即系变咗。但系唔好咁记得，佢哋围下嗰啲咩重金属嗰啲咧，仲有几千年喺度污染噶， 有排搞啊。 系啊。 咁所以而家要慢慢一路做嘢啦、嗯，即系而家慢慢做嘢系唔系讲紧即时见效，系讲紧几廿年甚至几百年之后， 就系、是、咯， 你仲要 keep 住做，嗰啲水质先至受到即系改善。所以你话人其实要成就一个人咧，一个人一个文化一个种族咧，系、要牺牲几多嘅自然环境嚟换取。 仲有一个隐忧啊，唔好咁记得啊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身边越嚟越多核电厂啊吓，佢、一有乜依郁咧，我哋就真系唔知点算噶。 大亚湾啦吓，前排又有少少事故啦，亦都隐瞒咗几日啦咁。咁我见到身边好多啲问题，特别系讲今次即系呢个内地嘅咁严重嘅雾霾，之前亦都有啲传闻就话会传到嚟香港添，会吹到埋嚟添。 杀到啦，就听日开始啊嘛。 系啦，咁究竟系会有几严重咧？暂时未知道。咁、但系都好见到啦。我相信唔系净系指我同阿长哥见到，系个中央都见到。即系呢个问题落去嘅话咧，搞唔掂嘅。即系除咗个国际形象之外，唔好讲国际啦， 系咯， 讲住人命先啦。自己啲国民啲人命都搞唔掂，你仲顾咩咧？咩国际形象啫？要由呢啲基本嘅角度，由呢啲基础角度要入手，要处理呢一个嘅雾霾嘅天气，嗰啲嘅空气污染排放啊，即系真系冇得个讲字。你话要行动，有一啲嘅扫荡嘅行动，有调查嘅行动，有整顿嘅行动，真系要做、啊。如果唔系，即系你知道内地有时候好兴噶嘛，即系讲就声大大，但系要做嘅时候咧，就未必即系咁落力去即系打击噶嘛。所以呢方面一定要严格去做，先至可以解决问题。嗱，一阵翻嚟咧，我知长哥会开始今日嘅呢个主题，你又讲钱。嗱，讲钱就伤感情啦、你做乜讲拣钱呢个题目啊，长哥？ 喂，咁啊，嗱，我哋呢个环节咧叫做健康一小时啊嘛，咁、啊，我就发现咧，香港人最唔健康嘅咧就系个心成日谂住钱咯。我哋 正常嘅、啊，长哥， 我哋唔谂佢烦我哋吓、啊，你少个钱啦、啊，你都好难生活。我哋日日夜夜做得咁辛苦，都系为钱啫，系嘛？ 正常噶、啊。 相反，如果我哋解决咗，唔使烦钱咯，咁系咪健康晒先？ 每个人都希望听到。 咁点解今日咧吓？喂，今日系今年我哋最后一次系阿长哥嚟啦。咁啊，点解要讲咧？就希望出年大家财源广进，同埋咧钱系上翻嚟。我想同讲你听咧，你谂就得噶啦吓。今日就讲呢样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就系、是、啊，就咁嘅。到嗱。礼拜六咧、我哋大除夕咧，今年嘅长哥去倒数咧，就去咗内地一个好靓嘅地方啦，就是、教人点发财。咁而家嗱，大家唔如果你去唔到三日，可以而家你几抵咧吓？长哥将三日嘅嘢浓缩成为半小时咧，同你分享一下。分享乜嘢咧？就系点解嗱？我问你啊，Hebe， 你想唔想多啲钱咧？ 想 啦， 好想 系啦系啦。咁啊，个都想噶啦。咁啊，真系心想事成喎。点解你心想唔事成咧？仲未得咧？就系争咗一啲嘢，想唔想听咧？ 转头翻嚟开股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好啦，长哥喺广告之前呢，你就卖晒关子，仲讲到呢一个心想事成係咪，讲到钱呢，喂，边个唔想听啊，边个唔想有多啲钱啊，但你要开股喎、啊。你快啲讲下有咩计仔喎。 係啦，先讲下长哥嘅背景先啦。一来我咁多年来呢，我都冇諗过我要去赚多啲钱㗎。 你唔需要为钱而忧㗎，咪长哥你讲。 好好彩囉，因为喺大学里面咁就都衣食无忧啦。 嗯、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呢，原来香港人在这样生活呢，真是要日日夜挂住个钱呢， 是正常的。 现在变成本来就。 不正常都变正常。 是本来就不正常，但是现在要变成个常态的话呢，那我们如果想香港人生活好一点，那要即是在这方面解决啦。 嗯。 于是呢就是去研究啦、访问啦、去俾钱去学啦，咁呢几年自己实践发现，哦，原来呢我哋系啲钱呢系去諗返嚟。 嗯。 就系、是、我哋啲人成日都话我想多啲钱，我想多啲钱，佢唔识想囉。 佢唔识想。佢有想㗎喇，即系佢想错呀、啊、你先。 方法错。或者系有啲嘢做得唔够啦。 Okay。 有啲嘢呢即使你想啱咗呢，但系你有啲未解除一啲嘢呢系做唔到㗎。嗱，依家逐样讲下。 嗯嗯嗯。 第一样呢就系、是、我又发现呢搵到好多钱嘅人呢都系好 high 嗰啲人。即 系个 能量系好高嘅、 okay ， 钱系一种能量嚟嘅，能量吸引能量，即系话咧成日头耷耷啊，缩埋唔出声啊，嗰啲人咧，嗰啲人唔会发财嘅咧， 嗰啲隐世财富嗰啲富豪会唔会？但都唔会。 但系佢哋都系好兴奋啊，好中意做嘢啊咁样。 即系佢吸引啲人翻嚟都系有钱嘅人，你意思系咪咁？ 又系啦吓， 有能量。 即首先你要自己嘅能量要提升先咯、 嗯嗯， 即系时时好开心啊，好多嘢讲啊。好啊，甚至你唔想出声都唔紧要，但系呢个人个精神状态系要好提升啦，好 high 嘅所谓吓，咁、 嗯、 唱下歌啊，或者去即系去癫下，去发泄下咁样，即系同埋你搵埋啲人嘅能量系高嘅人同佢一齐咯。 嗯， 如果个都头耷耷嘅唔出声嘅， 就围埋一齐头耷耷同埋唔出声啦， 系咯， 真冇能量啊！ 成日都咩嘢都睇衰个嗰面啊，咁唔得噶。 所以有要钱，要即系谂心想事成，就系一定要有钱，即系应该咁讲。你想有钱多嘅， 系 一定要心入边要谂啦。但系同时之间，你都要个人充满能量， 系啦， 充满一个正能量 嘅，点嘅系。咁我 讲啊，即系你乜都话唔得嘅，算啦，冇可能噶啦，啲、钱就唔会碌埋嚟嘅。 嗯 嗯 ，OK， 有能量第一点。 第二样咧就系搞清楚自己想要咩嘢。嗱，讲就好容易吓，其实我哋唔知道自己需要咩。 我要层楼咯。 好啦，就讲搵层楼， 层楼搵层高，做满足。 咁咧，你就咁样讲咧，个天未必俾层楼嚟。 点解啊？ 吓，点解咧？因为嗱，一阵间我会讲落去啦。我哋话心想事成，我哋想要嗰样嘢咧。吓、啊、个天就会俾我哋真系需要嗰样嘢咯。嗱、咩意思咧？嗱、你话想搵层楼，我问你先，层楼有乜好得噶？你点解要搵层楼先？你成日其实你系想满足或者解决咩问题咧？ 安居乐业， 安居乐业。嗱、可能我又问你啦，咩叫安居乐业？点解你要安居乐业咧？你都系想咩？ 咪一家人住得齐齐整整，舒舒服服， 舒舒服服， 舒舒服服，好紧要，舒舒服服。 你要嘅系舒服，你唔系要层楼，你系要舒服啊嘛。 系 系啦，系啦。点解你要舒服咧？你要健康嘛，系、咁所以你追求嘅系一个好似阿常哥讲，好平安嘅心境。即系唔使又担心系即系又冻啊，唔使担心啊，无家可归，唔使担冇咗晒佢啲担心啊嘛。 所以层楼咯， 系啦，所以要层楼，但系个天咧又未必会俾层楼你嘅。 点解啊？ 佢会俾你嘅咧，就系、是、你要嘅嘢，你真正要嘅嘢就系舒服啦。吓、 即 系 佢俾舒服我， 冇层楼都可以舒服噶。佢有好多方法可以安排到， 又好似啱，每层楼都可以舒服。系系 嗱，譬如咧，你话我想要个家庭咁样吓，其实你要嘅唔系一个家庭，你系要人际关系啦，你要被关怀啦，你要付出爱啦，系、嘛？咁啊，点解我哋要满足到被关怀、被爱与爱嘅需要咧？就是、因为又系心境平安咯，系嘛？咁啊，我有其他嘅方式，个天未必会俾个家庭嚟嘅、因为可能根本你呢种咁嘅性格喺而家生命阶段唔适合成家立室嘅，好多人都系咁啦，系嘛？佢根本冇可能同异性相处嘅。 更加唔適合做老豆。 嗯，太快啦， 可能性格啊，或者系佢嘅条件啊，咁样，咁个天咧就会安排你更加好嘅满足到你。所以第三样咧，你要清楚落单啦。 嗯， 咩咩叫落单咧？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好似我哋平时去食肆咁啫嘛， 买嘢食， 即系买嘢食，叫送，你要叫送噶嘛，你要叫部长或者叫伙计嚟。咁你講俾佢聽，你要要三絲炒米，然後咧你又要凍檸茶咁嚇，咁佢寫低咗，我拎去廚房，廚房咧一間咧你好彩咧就會有得食啦咁樣。但係唔落單咧，你永世永世都冇嘢食嘅喎，你坐到十二點半夜啦都冇嘢食嘅喎。 OK 嚇，所以咧而家咧啲即係靈性導師咧、都大力提倡教我哋啦，你要清清楚楚 落單 俾個。个天上天啊，你嘅宇宙啊，你嘅上帝听，其实你要想咩嘢？嗱，咩叫清清楚楚咧？最好就大声讲。 嗯，即系我对住个海大声讲， 海大声讲啦，或者系自言自语都好啦，你要讲出嚟。嗱，咁你话唔讲得唔得？喺个心度咧，喺个心度唔系唔得，不过个能量就好差啦。点解咧？因为原来我哋讲嘢咧，我系要经过组织噶，同埋经过勇气，有决心。去將一啲抽象嘅概念去用言語表達出嚟嘅時候咧、尤其是講多兩句講呢啲咁嘅想要咩嘢呢一啲咧，即係你話俾個夥計聽，你都講清楚啲啊，係嘛？ 唔知你要咩？ 係咯，你要煎牛排要幾多成熟，你都要講清楚啊嘛。 咁要組織啦， 係啦，要組織一下先。咁呢個組織嘅過程咧，你係強化咗你嘅意願嘅。所以咧就係、是、仲要最好咧就係對人哋講咯。 明白， 不但只对个天讲，你对人哋讲嘅时候，其实咧个天就收到啦。咁啊，所以第二样咧就系、是，你明白到你想要咩嘢。第三咧系清楚落单。第四样咧都系呢一两年我阿长哥先至明白到噶。呢句话咧影响我好深刻，睇下你听到之后收到几多啦。 系咩咧？ 英文系咁讲嘅 ，You don't get what you want, you get what you feel。即系话咧，你想要咩咧，你未必得到嘅。但系你得到嘅咧，永远都系一样嘢，就系你嘅感受。知唔知点解？有冇谂过 感受？ 即系点啊？ 即系feeling。同你谂嘅嘢 吓 系感受。我真系唔 好。头先你话你要想层要层楼咁样啦，我要层楼，我要层楼，要层楼咁样咧，就系未必会得到嘅。 呢个系 think 系啦。咁你要点样咧？所以话要识谂啦，识谂咧就系咧，你想上层楼咧，好易嘅啫。由今日开始，你一日几次，每次咧几分钟啦，合埋眼谂下，你嗰层楼点样嘅？嗱，不单止系点样，即系有几多厅、几多房啦，即系铺咩地毡啦，挂咩画啦，个睡房系摆边边啦，同埋喺里边你嗰种你想要嘅感觉，你想要咩感觉？舒服啦，温馨啦。仲有咩方便啦？仲有咩？鳥語花香啦，外邊好風景啦， 仲有花園添， 花園先係啦，係啦。咁你要諗啦，你喺個花園裏面， 我都想 係啦。而家摘緊個木瓜，你你坐喺個客廳裏面，只貓爬啊，即係爬上嚟啊，抱下啊。呢個廚房又係啊，即係幾入到去幾方便。諗下諗下啦，你不斷要享受呢種感覺。咁啊，要 get 喎，要 feel， 你感觉得多咧，就出现噶啦。 层楼咁大嘅呢个愿望我未试过，但你话工作我试过，即系细个嘅时候啦，谂下点样做电台啊，谂下谂下读中学嘅时候啊，自己又即系谂多啲啊，幻想多啲啊，个直播室会点嘅咧，后屘会点嘅咧，谂下谂下又做到， 做到咯， 系。但层楼咁遥远，我要试下。先啦，好，一阵翻嚟继续讲长哥呢一个心想事成，有钱谂钱就有钱嘅呢一个大法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，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时间去到9:34啊！呢个拆礼物日，阿长哥继续同我讲钱啊！佢话你谂啊有啦啲钱啊，真系咁易系咪？周少祥佢话系啊，你谂下谂下有。不过虽然你话谂下有啫，佢有多巧妙嘅，即系你乱咁谂咧，谂错咧就都一样会冇嘅。头先佢讲错，令人要有能量，要充满能量，要知道自己要乜，同埋好似你系落你喺饮茶， 系啦， 走嚟饮茶都要嗌啦，你都要嗌烧麦，要有虾饺，你都要同阿部长落单先会。 会有，即系一定要有个清晰嘅谂法啦。咁、嗯、之后咧，长哥， 同埋咧，头先我讲咗啦，你要系预先活出咗你成就之后嗰种感觉咯、 嗯， 即系你话想 要层楼，即 系有咗层楼之后几开心，你时时都系，即系你未有之前已经开心咗咯。 要 imagine 嘅、啊，要幻想嘅。 所以咧，第五咧就系、是、我哋所谓活在当下啦。 喂，呢、這个 活在当下呢、這个个都识讲，但系应用喺呢一个心想事成嗰度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好简单嘅啫。好多人咧，大部分嘅人，以前我都系噶、 嗯， 我成功咗咧，我就会快乐吓、啊。即系啦，有一日我做咗总经理咧，我就好掂噶啦，我就好开心噶啦吓。咁咧成日谂住，哎，我而家仲未掂，我仲要爬上去，仲争三级先做总经理吓、啊，我咁样之类。其实系咁系好错嘅，所以你就谂唔到啲嘢咯。相反咧，就要先快乐才有成功。即系话咧，你先享受咗头先我讲嗰啲吓，我做咗总经理咧，我就会咁吓、啊，即系我日日咁样翻工嘅，我啲下属咧就会咁对我，你成日都觉得你已经有嗰种满足感咧，咁你就成功就嚟吓、啊， 先快乐，先有呢个感觉，先幻想到成功就嚟啦，咁真系咁简单，全部 系啦，你话简单又可以好简单吓，一念之转之嘛吓，另外一个就唔系啦，真系要做嘢。呢一个咧，可能自己做唔到咧，就要揾高人帮手啦。我所以就要揾生命教练咯，就系做咩咧？就系消除障碍。 嗯， 即系咧， 心入边有啲障碍。 冇错啦。我哋点解发唔到财咧？就系、是、个心唔俾自己发财，不容许自己丰盛噶、 嗯。 原来十个九个，包括我自己都系咁啊。系、 嗯、 咩意思咧？好多人啦，包括长哥啦，以前咧吓都系咁样样噶，即系话有钱有咩叻啫吓， 且巴闭 系啦， 首富 系啦，见到啲钱又觉得佢好污糟啊咁样样咯， 嫌钱声啊，好正 声嘅咧吓，咁啊做生意啲人咧，即系无商不奸， 系 即系个杀戮战场咧，你又要狠啊，又要偷下拐骗啊，即系谂埋嗰啲咁嘅嘢咯，嗱咁啲就原来。障碍嚟嘅，好多呢啲障碍咧，系我哋早年嘅时候啊，可能系四岁、五岁啊，或者系读小学嘅时候咧吓，即系嗰阵时已经系有啲经验，令到我哋觉得我啲仔都唔会发财噶啦，又或者俾老师讲过啦吓，即系你冇鬼用啊，第日穷一世啊咁样样，即系我哋就唔觉意咧就收晒呢啲嘢，咁呢啲嘢要清。清多一两，清多两样咧，你成个人先至开始就有一种感觉咯。如果唔系，你感觉唔到，冇感觉唔到，你未啲钱咪唔嚟咯。所以讲嚟讲去咧，就系、是、要做嘢啦呢度。要慢慢清噶呢啲，咁好多方法啦。好啦，第七样咧，又系即系阿长哥以前犯晒啲毛病， 又犯咗， 中意斗争啊，就系话好，我要砌低你， 我要食埋你嗰份， 食埋你嗰份， 攞埋你啲钱， 系啦， 吞并埋你公司， 系啦，系咯，系中意砌啊，咁啊，因为我以前咧就系做长跑嘅，即系做攞金牌啊嗰啲啦，喂，即系话。你赢嘅等于我输嘅咯，赛跑我冇双赢嘅， 唔系你死就我亡， 咪系咯，咁啊，但系事实上咧，生命就唔系咁咯，即使喺商场咧，唔系一定如战场嘅，喺商场里边都可以系有共赢。 而家我哋成日都兴讲共享利润 啦，冇错， 共享利益 系啦，就要系大家都好，伙计又好，顾客又好，市场又好，行家又好，自己又好，即系大家好咧，同埋。即系唔使要同行如敌国噶，即系我哋可以撑大个饼噶嘛。又嗰阵时我都提过呢样，有机会又再讲呢样咯。即系唔使砌低人咯，唔使踩人咯， 改变呢个斗争嘅心态。 系啦，要用创意，就唔系去怼冧人咁样咯。系啦， 好暴力啊，长哥。 好啦，第八啦，第八好重要呢样就系激情啊，即系成个 passion 系咩咧？即系话你做你中意做嘅嘢咯。嗱，嗰啲发唔到财嘅人咧，你问佢啦，有咩你真系想做嘅啫？佢讲唔出咯。嗱，头先阿 Hebe 你讲得好好啦，你咁细个就中意喺电台嗰度喷口水啦。 咁啊想象紧嗰啲 啊， 系咯，咪就系咁谂出嚟噶咯。阿长哥细个都系中意咧，有一日去电台个嗰度讲嘢嘅。咁而家呢啲又系即系 结果踏上呢个不归路啦。 系啦，嗰阵时我读中二嘅时候就好想做作家嘅。咁而家出咗200多本书啦，原来系嗰阵时开始已经有呢种激情啊。咁咯吓。好啦，第九啦，第九又要做嘢啦嗱，你话发财易唔易咧吓？其实可以讲系要做好多功夫噶，好简单，就系财技啦、管理啦嗰啲，识几多咧？嗱，而家随便问，随便喺街度问几个人，你知唔知咩叫做蓝筹股咧？对冲你知唔知系乜咧？吓、啊，危机管理你识几多咧？你知随便噏啦吓。 强积金对冲。 你知唔知咩叫 focus group 咧？即系聚焦小组，知唔知先？嗱，答10個9個答唔出，啱唔啱先？咁就唔使发财啦，吓咁你要学咯，补飞咯。嗱，我都唔识嘅呢啲嘢，但系我会识嘅，因为我做翻译咧吓，都要多多少少人嚟讲，你都要识译噶嘛，系咪？我哋呢行啊，需要师嘅。财经啊呢啲，你财经一窍不通咧，你就发达都冇用啦，啱唔啱先？ 沉啦，我就系嗰啲一窍不通， 就系啦，所以要做嘢咯，即系个啲钱唔系嗰嚿钱唔系啲跌落嚟砸住你噶，你要做呢啲嘢咯， 一定要知吓，知道个环境系点，知道个世界系点， 系咯， 基本嘅投资技巧，唔系叫你咩推崇你话炒股啊、孖展啊，即系唔系呢啲基本嘅嘢，究竟咩系炒股啊？投资系点样一回事啊？ 知道咩叫孖展啦， 有一个理念，有一个理解喺度。 系咯，系咯。第十啦，就系理解个天意啦。头先都讲一啲啦。 天意 个天意咧，就第一个天系撑你嘅， 系 全个宇宙都帮你嘅，做齐啲嘢噶。不过你要俾佢帮得噶，系嘛？第二咧，个天咧永远系俾你最好嘅嘢嘅。即系话，我谂我哋好似个四岁细路女咁，系要好似我要食雪条，我要食雪条。咁佢爹哋咁锡佢咧，就带佢去食啫，又食沙律啦，带佢食啲健康食品啦，咁样吓，就唔俾雪条佢咯。但系我哋都唔知道对自己系咩系好嘅。嗱，你话要层楼咁吓，层楼未必对你好噶，可能咧 层楼对我唔好。系 啊，男嘅就系咯吓， 即系住咗入去唔健康咁样啊，啲风水又 唔一定噶，可能个天话要你啊瞓街瞓5年，咁咧你就成长啦，你就 fit 成大器，将来咧就系成个成做总统啊，就系做你要做国做你嘅嘢啦，咁你要经过一段嘅坎坷，你先至会开悟嗱，对你系好好噶，你得唔到层楼。但系可能得唔到层楼，你得到爱情咧，你得到事业咧，得到健康咧，系咪先？嗱，你话得一层楼咁啊？最近有报道啦，就系话内地咧，咩话嗰啲白血球过多症，即系血癌啦，同埋肺癌咧吓。10個9個咧，就係有層靚樓啊，係甲醛中毒嘅，係真㗎， 唔 係㗎，係啦，係講外地啦， okay, okay, okay. 香港都有咁嘅可能，即係話一層樓你得血癌咁又點咧？唔係就你嚇， 贏咗層樓，係啦，輸咗健康， 係咯，會噶嘛嚇， 都係好典型嘅拼搏故事咧。即係有啲人嗱，我唔知而家話將來10年之後點，有好多上一輩嘅人花咗窮一生嘅精力。做嘢做嘢做嘢，储钱储钱储钱，然后就为咗买层楼啦。 好啦，嗱，俾层楼你啦，800尺啦，装修到好几豪华啦，咁你就生活得好咩？你好拼搏啦，结果你好快心脏病， 冇命享啊。 系咯，会噶系咪？反为咧，你冇层楼系死挨死工吓，但系你有爱情又有事业又有健康，咁你要边样？ 睇唔知咩？长哥人生好矛盾啊。 所以层楼唔系即系你最唔系真系你最需要嘅嘢啊嘛。 样我都想要诶。 唔紧要噶，识去谂就得噶啦。好，仲有啦，就系、是、咧第十一啦，第十一好紧要，就系、是、你、其实你嘅愿望啊，你系对内定对外咧？嗱，你要个天帮你啊嘛，个天你要帮你先。即系好多时我哋即系开呢啲班啦吓、我都问逐个问嘅，即系你要乜你要乜你要乜咁啦。然后我就问啦，呢样嘢对你其他嘅人有咩好处咧？嗱，譬如佢话我要钱，有钱做咩啊？我要环游世界咯。我你环游世界对个世界有冇好处先？冇，冇个天点可以帮你啫？ 造成碳排放 系啦，系咯，你即系咁，你净系为咗自己享受。有啲人就话好，我要层楼啊，咁啊。 就點解你要層樓啊？哦，我阿媽住得舒服啲咯。嗱，咁啊唔同喎，因為你益阿媽喎。嗱，呢個好合理啊，係咪？ 我益阿媽都係好少嘅一部分啫，即係個天未必幫我嘅喎。即係我要發個宏願，呢個宏願，宏願係宏願係咩咧？就要幫全個世界嘅人。係。咁我天就幫我。 越宏咧就個天越幫你，不過你要落實嘅。你有冇寫個 proposal 先？ 係，即係冇得口講。 申請啊咩基金嗰啲咧？ 即係呃咗佢嘅錢之後又唔做嗰啲係 嘛？你寫 proposal 咧，寫嗰啲咧，你又知道咧，你寫過你又明噶啦，因為長哥即係有機會去專批呢啲咁嘅嘢啦嚇。點解我要俾夠錢你先？嗱，你而家話要4000万咁啦嚇，咁你4000万你要講我聽。 觀音謝 富係啦，第一年你要幾多百萬開咗第一期嘅工程，然後你又得到咩嘢？嚇人工佔幾多？你要交幾多税？等等等等，啱唔啱先嚇？咁你要買幾多台機器？你要列出嚟得噶嘛？同埋有幾多人得益咧嚇？佢哋點樣得益法咧？你係誒俾邊啲階層受惠？你要寫出嚟 咁解之觀音借苦你借唔到啦， 就係你係咁話唔該俾4000万我，咁佢憑咩要俾你4000万你啫？你講啦，唔該講清清楚楚 點解要俾 係啦？咁你有咩條件點解要俾你唔俾佢咧？4000万俾咗佢係唔係對個世界好啲咧？咁樣諗啊嘛，好啦。第十二啦，第十二呢一样咧，阿长哥系最近学嘅，真系喺以前我谂漏咗一样嘢， 系， 所以可能咧，以前我一路都未有咁成功，争啲啦，而家点解而家即系越嚟越成功咧？ 而家啲钱够啲啦， 系啦，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原来要爱自己， 哦、 你有几爱自己咧，个天就有几爱你。 其实爱自己 系啦，我谂前几个礼拜我提过一次吓，就系、是、你要对自己好咯，久唔久要俾翻啲甜头自己，奖励下自己，欣赏自己，赞下自己， 爱自己。 我记得我有个好朋友，同埋有几个同事都同我讲，松哥我未听过你赞自己咁。 我都好少听你赞自己，系咯，好少会， 系咯， 点解？ 喂，其他啲人有冇赞自己嘅？ 有啲人会噶， 即系我觉得有赞自己系一种好自我吹嘘嘅， 系啊，自大咯， 即系咯，其实唔系噶，都要啊， 歌颂下， 至少自己都同自己讲你系得嘅，我做得唔错啦，今日咁样咯，系啦，就第十三咧，都好重要，好重要，就系好多人要去追求。生活丰盛啦吓、即系我要创造丰盛啦，搞错咗，唔使创造丰盛，我哋已经丰盛。不过可能我哋唔记得咗自己几丰盛啦。 嗱， 你话可以创造财富系啱嘅，我觉得，因为唔够钱嘛。我而家真系争4000万，我先至可以做到我呢样嘢啊嘛。我做咗呢样嘢咧，就可以帮到好多人啊嘛。嗱，咁啊，创富系需要嘅，所以你要学点去谂啦。头先咪讲咗大扎条件咯。 系。 你要识谂啦，同埋要你嘅要消除嗰啲即系啲钱嚟嘅障碍咯。如果唔系咧，财神都唔帮你啦。年年过年长哥都教人点样接财神啦。你要明白财神嘅脾气咯。好啦，讲翻丰盛，即系你成日觉得我而家咧唔够钱使啊，我唔够钱使啊， 唔知足啊， 咁样样咧吓，成日惊啊。咁咧就你就唔会丰盛，因为你感觉上你唔丰盛啊嘛。你要感觉到而家虽然啲钱系嚟紧，仲未仲会要需要多啲，但系我而家已经好满足，好丰盛。我一路谂紧啦，我有咗个层楼，我已经住得几舒服啊。嗱，呢个地毡啦，嗱呢个火炉啦，吓嗱我点咗啲香薰啦，哇！我已经好叹紧，想象紧咁样，呢个系多数人做唔到啊嘛。 我见到长哥仲有最后两样压轴嘅摆最尾，我相信系最重要嗱。不如咁，休息一阵先，一阵翻嚟讲埋压轴嘅呢两个发财大发嘅两个元素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， 每日健康一小时， 心想事情发财大发嘅最后两个元素。 第二嗰个咧好关键嘅，你有信心咯，你都唔信个天帮你嘅，个天点会帮到你咧？ 信心可夺金， 系咯吓，信者得救， 信者得救。 最收尾咧就系要感恩， 压轴嗰啲，点解摆最尾咧？ 感恩得多咧？咁就係越快有效果囉。 點解擺最尾呢個場景？ 因為呢一個係好多人都唔記得咗做㗎嘛，亦都係好關鍵㗎啦。 要感恩。 要感恩。好啦，咁就講晒啦。咁就出年開始呢就要過好豐盛嘅生活囉。 係咁所以長哥今日講呢個發財大法。即係頭先我就講呢，佢都係一開頭就話你諗就有㗎啦，諗就會有錢㗎啦，但係唔係淨係只諗。呢15個嘅元素呢係引領住 你点样有系统地去思考呢一个金钱呢，头先有几个都好重要嘅，要感恩啦，要有信心啦，有爱自己啦，要活在当下啦，要有能量啦，有好多林林种种，甚至乎要落单啦，即係得把口讲呢，冇计划书啦，你做件事冇意思嘅。所以长哥呢个就是2016年最后一集上嚟嘅时候嘅一个礼物，17年嘅时候佢继续会上嚟啦，17年嘅时候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呢就发财㗎喇。 嗯， 幸福厨房， 厨房啦，长江食啦，要 想唔想有个小食咧？有超健康啦，好悭钱啦，好好味道啦， 又 够环保啦， 又系呢几味， 好简单啦，吓最简单，你想象唔到吓。嗱，快啲去买，买咩咧？而家有一样嘢咧系最平噶啦，个零银钱有一斤嘅，系咩咧？ 个零银 一斤喎， 无花果。啊 唔系，你会去街市系白萝卜啊， 白萝卜 系最冻嘅天气，而家系最平噶啦。嗱，白萝卜生食系非常之有营养嘅。 生食萝卜， 生食冇可能咯啩，好辣系咪？嗱，一教练生食就系将佢切片晒干。嗱，你搵把刀啦，将个萝卜切点切咧？ 要唔要洗 啊？你想象洗一洗佢咯，吓想象好似手指咁大条啦， 咁厚啦， 好似薯片咁样样， 薯片 薯条，薯片有咁薄切咁薄， 系 咁然后就铺晒喺一个盘啊或者咩，拎佢晒，咁啊晒，如果系好好咪喺太阳下边晒咯， 要晒几多日？ 如果系好晒嘅咧，一两日就得噶啦。嗱呢几日如果暗少少嘅天气咧，晒多两日。咁就得噶啦。 点样知道佢得未咧？ 佢变咗黄色，好似黄晒干晒，咁咧佢就会有时翘埋，有时一条条咧， okay。 好好食嘅，以为做 party 小食啦，过年啊就系、是、咁。 一流 系你估唔到咧，佢会甜甜地嘅，晒干咗之后， 即系唔使加任何嘅调味料， 都唔使噶啦，系咪好简单？ 哦，但唔需要再话咩搅拌机啊，完全唔需要 噶啦。嗱，我哋用风干机去做啦，咁啊节省能源啦，晒阳晒咪得咯。呢个仲有太阳能，仲有能量啦。 如果佢晒完之后，有啲人话想有多啲变化，可以做啲咩咧？ 都唔使点变化噶啦，你摆喺雪柜度可以摆好耐啊，咁样。 即系雪冻去食。 唔使，不过要保存啫嘛吓。咁晒咗就好食噶。 咁食呢个白萝卜有咩好啊？ 哦，有排讲咯吓。 简略地几句咧， 即系可以令你个能量提升咧好多嘅營養啦，咁啊令到即係個身體狀況同你殺菌咧、消炎咧，係咪好正先？就係令成個人就會暖翻曬啊咁嚇。 嗯，咁勁 嚇， 要試下先得。好啦，喺16年頭先都講啦，係長哥今個禮拜最後一次上嚟啦。17年佢當然繼續喺度啦，會同我哋繼續分享好多心靈環保啦，好多真係我哋同我哋環境健康都有關嘅一啲話題啦。17年長哥，我哋繼續加油好冇？ 好啊，拜拜。 我哋下个礼拜再讲。